如果唐柔的表现可以用昙花一现来描述一下的话，那么莫凡这一局的表现也不过多现了几下。初期用手里剑打掉了机械师放出来的电子眼，是他带给大家的第一个小惊喜。再然后埋伏生灵面得手，算的是他给大家带来的一个小高潮。而后在逆境中突然挣扎出一个机会，打出了漂亮的反击，算是带给人们的一个大高潮。但是无论惊喜、小高潮还是大高潮，都是转眼间就被扑灭。莫凡给萧时钦制造了一些麻烦，但最终却没能影响到整场比赛。最终在挣扎中，毁人不倦也倒下了。萧时钦一打二得手，更要命的是这前后两阵他的损伤都不大。这一阵稍好点，莫凡毕竟抢到了几次攻击机会，可是总体下来，生灵灭此时生命只不过失去了三分之一。在擂台赛中战败两人后，还有这样的血量优势，可以说是大到惊人。 莫凡这位选手让我们看到了他的能力，但我觉得在关键时刻好像还差着那么一点火候。李指导，您觉得呢？ 趁着星星战队更换选手间隙，转播放着上一场的回放，画面正是莫凡表现的那几个时刻。潘林随即就点评着。 确实如此，两次占据主动的情况下都是被对手很快扳回了局面。这位选手在很多环节的处理上还是存在问题的，看得出比赛经验严重不足，希望这场比赛可以给他带来一些成长吧。 两人点评着这场比赛，言下之意对莫凡还都算比较看好，但是现场观众听不到这些，就算听到，那些家世粉丝又哪会理会呢？莫凡从比赛席走回准备席这一路，迎来的又是一路的狂嘘。他拾荒者的这种出身本就是非常惹玩家讨厌，此时喷起来更加是理直气壮，顺便也可以喷一喷星星。这样的人都收纳，还有没有点节操了？莫凡面无表情，对于那些冲他而来的声音置若罔闻，就这样走回到了星星的准备席。所有人都望向叶修，看他会怎么和莫凡沟通一下。结果叶修没凑过去，也没回头，只是说了一句， 有些时候技能留着比用出去要好。 莫凡未作理会，一言不发地回到了自己的座位，半晌后才突然嗯了一声。其他人这边面色都是各种凝重，陈果之前还幻想过星星势如破竹地把家世干掉，然而眼下的事实却是这般残酷。两战结束，星星已经输掉了两个人头，却只拿下对方三分之一的生命。第三个出场的魏琛神情也是出奇的严峻，居然没有发表任何没下线的言论，朝众人点了点头后就朝着比赛席那边走去了。先前两战输得彻底，以至于连角色方面的差距都没来得及显露，眼下出场的魏琛手中角色迎风布阵已是星星战队装备水平最强的，但他的对手萧时钦的生灵灭那是全明星级别的角色，不说银装的质量，单就数量上来说，迎风布阵八件的武装在生灵灭面前也有些不够看了。生灵灭那可是11件银装披挂在身。陈国现在心中已经没有了半分乐观情绪，看到魏琛一步一步走向比赛席，他的心也跟着紧张地揪起来。这场可不能再输了，老魏加油啊！陈国心中默默地祝福着。眼看着魏琛进了比赛席，对于家世粉丝给他的嘘声，他也没有做出任何回击。今天的魏琛也因为形势的严峻心无旁骛，都没有功夫去耍弄下线了。第三局比赛很快开始， 照旧是角色刷新，而后转播中两位已经开始了对选手的介绍。肖时钦都已经是第三次站在擂台上了，当然不必再介绍他。潘林和李一博的谈论自然主要是集中在魏琛身上。 魏琛这位选手，接触荣耀年头不够久的朋友恐怕会觉得有些陌生，不过倘若你身边有蓝宇战队粉丝的话，那倒不妨去问上一问。魏琛正是蓝宇战队的初代队长，在联盟初期也是风云一时的人物，恐怕谁也不会想到他会时隔这么多年以后复出。之前的比赛中魏琛也已经多次出场，李指导，你觉得魏琛现在的状态如何呢？ 潘林说道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魏琛的比赛风格倒是一点没变啊。 李一博也是感慨了一下，不动声色地炫耀了一把自己的资历，而后才开始就眼下进行点评。 就最近几场比赛来看，虽然多年没有出现在正规赛场，但魏琛的经验和意识都没有丢，而且也有着老选手一贯的优点，心理素质超强。但若论实战发挥的话，我觉得之前几场比赛都没有很好的检验到他，这一场或许才会验证出他的水平。面对联盟正当打的顶尖选手，魏琛会做出怎样的答复呢？ 好，让我们一起关注比赛。开局肖时钦依然操作生灵灭进行战术走位，魏琛的迎风布阵呢，他四下转了转没有离开，就停留在了他的刷新点。这个倒是和他最近几场比赛所采用的方式一致啊。从现场我们可以听到很大的嘘声，看来观众对于这种打法是相当的不感冒啊。我相信魏琛在几次使用后对观众的态度也应该算是清楚的，但看起来他丝毫没有迟疑啊。 潘林解说着形势。 这就是魏琛一贯的风格，为求胜利他可以使出任何手段。 李一博以对魏琛特别了解的口气说着，再次显摆资历。于是这一次潘林干脆配合了一下。 其实我知道李指导当年还是职业选手的时候是和魏琛交过手的，那从对手的角度能不能分析一下魏琛这种打法的意图？ 这应该算是一种心理战术吧。选手在没有遇到对手的时候，没有多少人会猜到对方根本没动，这样迟迟不能发现目标，难免会出现担忧和急躁的情绪，而魏琛却在一旁以逸待劳，从心理上先建立起来优势。 可是这样的方法大家看过一次比赛录像不就会注意到了吗？ 是啊，正因为这么简单，谁会想到他一而再再而三的使用呢？ 反向心理。 没错。 可是选手在知道这种可能性后，在没有发现他后恐怕就会直接来这边找了，这样一来他的心理优势依然不能建立啊。 那么如果找过来的时候找不到呢？ 哦，总之这就是迷惑对手，让对手猜不出他的意图，对吧？ 而事实上让对手猜不出他的意图，这正是他的意图。 李一博绕出来这么一句。 好，现在我们看到肖时钦的生灵灭已经接近地图中心，他当然没有在这里看到迎风布阵，生灵灭好像有点迟疑，看来肖时钦在犹豫接下来该怎么做啊。 因为肖时钦肯定看过魏琛的比赛录像，他知道这种可能性，正因为知道才特别要提防。他怕的当然不是迎风布阵在刷新点不动，他怕的是魏琛将计就计，让人以为迎风布阵没动，但事实上却进行战术走位。 不过眼下来看迎风布阵确实没有用， 但肖时钦可能要稍作检查。 果不其然，肖时钦操作着生灵灭在这周围小转了一圈，在没有发现对手后这才朝着迎风布阵的刷新点冲去。 生灵灭要过来了，魏琛会怎么做呢？他会将迎风布阵移走继续迷惑肖时钦吗？ 事实上此时现场已是嘘声一片，哪怕是电视机前的观众也有些不耐烦，然后对于这种肖时钦找来找去的独角戏没有人有兴趣，大家都盼着双方赶紧相聚。难为解说和嘉宾 这种大家都不耐烦的场面，他们还得说得唾沫横飞，好像很精彩似的。 生灵面越来越近了，但是魏琛好像并没有要让迎风布阵离开的意思啊。 潘林说着这话，看了一眼李一博，场面和李一博预测可并不太一样。 这个恐怕是一次反向心理之上的反向心理。魏琛进一步料到了对手可能会猜到他会移开角色进行迷惑，所以他干脆将角色留在这儿，达到出其不意的目的。 这个还是有可能的。 潘林干巴巴地附和了两声，望着李一博的眼神里充满了无奈。反向心理之后再反向心理，这种胡搅蛮缠也就李一博能说出口了。这位当职业选手时的水平怎么样，潘林不知道，但他敢肯定李一博一定也具备出色的心理素质，完全不可能被垃圾话给打倒，因为这个脸皮实在是太厚了。李一博一本正经地分析了魏琛的举动，结果魏琛果然没有令他失望，以反向心理又反向心理的姿态傲然在此没有离开。满场的嘘声中，萧时钦的生灵灭终于到了，两个角色直接照面，魏琛的迎风布阵在第一时间便发动了攻击，挥手便是一团混乱之余。